可与他配成双，千万不可配成双。 天哪！ 姐姐，事到如今，我倒有一个好主意。 妹妹，快快讲来。 说什么呢？

上云梯会无双，今夜里泪似新雨湿衬起来时，是衣裳泪洒于河，河水涨，赶快淹没了宫闱，春水上重回枪怨怒喷如火，烧穿那公园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，火你要熊熊烈烈，熊熊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护送我喊破咽喉，也传不到你的耳 干爹，捎个信儿给胡双， 托你们求干爹，捎个信儿给王郎，给王郎告诉他雪霜无恙，告诉他雪霜无恙。揉成碎粉，好留下生儿命儿，春水上出会鸳鸯。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

王路总比做过美人，今天我是第一次面，哎，你是应该答应的了。 即使是小人全权答应。 啊，既答应亲事，我是什么绝情儿子啊？ 是啊，来来来来，快过去见过永福大人，哎，见过永福大人。 有谁上小人？有大人在上小媳妇。 好报告，他来见过姑爷。 是，见过姑爷。 放饭带马， 真去哪 里去？ 娘家要不是不去的。 哎，姑爹家里不去，老母家里不要去。 小心早有时也不归不来相迎，恨天时不早用小心告辞。 慢着，娃娃没有讲我你 听见， 自他此去时放心得下，我才答应如今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。啊，也行啊，此情上把冰箱见，举手感谢肚子里 小姐明别不情非，就不留你大心去。 不能运运，管不管你是要去找来， 小姐记下了永清回。 小子人在老奴送你一程。 哦，天文地动，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，不送你吧。 啊，小子人，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的，一切手下准则路费。 这是是的。 No,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小老奴乃是放假的中国，也是政府的国家，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，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，这里面太过分了吧。啊，是啊，他的本意你要例外的，例外的。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。 这就是啊，你要保重啊。 有不轻回， 也是一路珍重。 究竟是谁？ 天涯。 你本人表的，原是同我一片忠心；若要你离开表的，同是为累。你上任表的犯不下，怎有人心也高？再要你从未走到我走到此前天头上。中途出道为谁忙？还是你从父起名念表弟，与我母亲心一样？还是你生于方家月圆村？还是你另有隐痛事，你张龙作哑不敢讲，为什么千言万语不为当？ 愿好景色也，灵应神鬼爹，千言万语要留神。还有彩屏如白菜，金碧姑娘身家本。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，道理真言在家里。 哪里来的老三嫂子，结果唱到于师傅的耳边来了。 哦，原来是彩屏啊。 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？ 怎么叫出了？被何人所救啊？ 岳父，让我先去接过姑娘，所以再与你讲吧。 你去接他这人放本。 老爷， 快点辛苦也去给我衣裳，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 父。是你岳父，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。 你要先见姑娘， 先见姑娘。 哎，不见也罢， 岂有不见之理？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？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？ 这与姑结拜 啊？有大人，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拜之妙呢。这与姑一靠啊，可以混姓世界名利康；这结拜一相啊，会提心吐黑梦中尘。 这正是时的站在花木相和。也许你当中的藏了道的。 是啊， 那么你在哪里藏啊？ 南京。 南京。 不进 不进。 哎呦，吴大人，这江湖的么南部两京都要去啊。 哎呀呀，藏道的话到过南部两京，这话能瞒得过谁呀？啊，也许那么你话走过哪些地方呢？ 走过七山。 哦，你就是 藏道的啊。 哦，藏道的，藏道的啊。 哎呦，吴大人。小心天机不可泄露啊。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。也许早来有思想，不管哪位到江洋，思来遇见大不同，用过怀发起浪啊。 Thank you. 上孝子方去北去。 哎呦，我打的那个凤梨大肠啊，原来还是我个侄女子放宝贝来这样。孟云山花， 老子到 那个西窝头，真啊不带地呀、啊、不少，可岂不是要把袜子放大一个梳毛龙，或者放狼牙个龙包？人家刚起来嘛，做我母猪老夫人个没家教。 娘子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、啊，能亲手亲手啊！ 姑娘在上哪有小事的所谓？ 哎呀，与我要门嘛，能只管手动。 此事都结了。 那我们再夸。 老娘， 方大爷来了嘛，你给早来通报。给丫鬟家老夫人头顶香火来出瓦鬼节，给瓦鬼节来子，非要与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啊！哎呀，这宝贝呀，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，那千万不要见光。 姑娘言从了。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，今朝个来是红光满面，走又走向了所有所向。翁云山夸 老夫人，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，走过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，今朝个来配啥个道理懂了？ 哎呀，老夫人，你是高腔呀！ 要小心点个，小心点个。要知幸福事，但听口中言。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。哎呦，阿亲哦，啊，我该这宝贝。 安静。 你走过这红云啊， 哎，老婆， 到分处火警灭绝，困得放大眼睛。 哎呦，要是真滚到 月事，赶你们看起走啥，走都不动。 进去吧，大爷。 哎呦呦，他倒变得好快。啊，姑娘。哎呀，姑娘，死了命运三分生，往日不顾同情谁，荣华富贵一笔勾，名落生山难念回。我只得一曲豪情到此唱，自谬一日走天涯。鲁女官先张铁口，他是我们一世定能免三啊灾。小灯苦与大灯苦，我用寒痛三生灾。 好苦好苦，这孙辈都只能当个死意了。 你想当个小家来我混来了呀， 这叫忠心离退了，失心高照。今天我那起来都当真没做过， 当真没有做过， 骨髓没共鸣， 骨髓没有共鸣啊。嗯， 那我没做过嘛，那姑娘来了，火听八句，可不是彼此取笑呢噻。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。 再夸 老夫娘， 正说起火听出气就业，等放大夜明夜告终止再去。 小子得 我要跟我这上辈晓得吗？你我干啥你啥子好笑啊？ 我在笑你姑娘啊。 小么姑娘做啥？ 小子给娃娃没有讲完呢。 啊， 侬还没讲完啊，讲完侬再讲下去呀。 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，小人们却轻易听信，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，这叫做大灯苦之有，哎，小灯苦啊。 我出上半真半假，不要真个做鬼东了。听侬讲大起来， 侬还是做只官了咯， 是一个小小的官儿。 哎呀，气我的呀！那你当做啥？ 我是大佐，大佐。哎，这意思呀，我可能外面是都是头官，对不对？头官都是哪哪哪哪？自家姑娘面前卖，为啥还要蒙骗呢？ 姑娘有笔 啊，跟着数了那个，数了那个。 借梦思亲一相聚，不是千里与子情。山盟姑娘你兄家，立志奋发举功啊名。不因中毒女大道，强取宝郎难杀人，直到命丧异乡的 谁知道没接此风声雨酒心，来了江西比用心的酒小人长进啊成、 哦、这宝贝呀，始终那在的胸啊心， 不是年年 牙牙把关啊一保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的功啊 出了去再做不做官，还不晓得哪来。阿庆啊，怎么能与我们妹妹讲这讲不起呀、啊？ 姑娘，请听。 啊，好个好个，能说这么大重听啊。 你不成为儿哟你，马蹄踏遍寒花城。七篇文章三张饼，今天传入苍心明，天子门生三丁家，上元节的点放啊亲。 哎哟，恭喜这女子，恭喜这女子呀， 恭喜马大爷，恭喜马大爷。 哎哟，这女子呀，听人家来的话，对面状元是要云家三年来穷林无一个呀， 是啊，行军是三八名，哦，纷纷洗车无上门，雨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万年平，也去无穷啊林， 啊，好在好在，我只怪都能讲闲话，忘记把我个侄宝贝接风在红颜三花。 两 个呢？那就一月的八号的嘛。 哎呀，我搞不要了呀！ 是我的呀，二嫂，正被上好的军过来困在长月宫啦。哎呦，我个侄宝贝哟，这姑娘那是老早就困菜，侬是有。气个啦，喏，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。姑娘是越想弄越有志气，越想弄越会出山。我赶快叫那个姑弟一马再到九松亭，那个老糊涂啦，你还不肯来嘞？我没办法，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气个啦。好的好的，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，这宝贝呀，请到火厅去用酒，火厅去用酒。 哎呀，姑娘，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， 我还没讲完啊， 娃娃长得很美， 干嘛能慢慢的再讲嘞啊？ 请听， 哎呀，姑娘。 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痛饮于是聚三针，再有十秀当情人，无言落语马大人，天子何人生愁怒， 可唱死几天啊， 是啊，将房情各自万象为市民，因此路放亲万事俱放亲啊，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。 受伤了，刚不是半日天还是个为什吧？可能是的，可是他是 体还不好，才才便便嘎嘎嘞。可不一些走过，一些不走过，还让个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在。我叫伊唱一些道情来试试一个真假空。可侬算那雨过千百，莫非真的会得唱道情了？ 是啊， 咱们侬唱一曲给姑娘听听看。 姑娘要听，小是真官先曲啊！ 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侬唱得好，我重重有赏；唱得不好，做姑娘个老姑爷不为了见光侬。 姑娘要听道情，小是有个规矩啊。 听道情还有规矩啊？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。 啥个三不唱？ 一不唱，见重夫欺贫之人不唱。 你不唱呢？ 见娃娃根本之人不唱。 三不唱呢？ 见不尽天良之人不唱。 哎呦，听侬个道情还有噶许多规矩啊！ 好厉害，姑娘，这叫做三不落场有规矩啊！ 嗯，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，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情。 姑娘一定要听， 一定要听。 姑娘要听嘛，小子鬼不聪明啊！ 怎么能快点唱嘞？ 你听上， 这老婆也是我吓上我。 这雨姑一看我，可以欢心世界名利场。这结拜一香哦。可以提心苦海梦中人。 好好好，定家定定家定，你们明白大嘴，要服个一年半载了，哪里会唱得嘎个有伴有爱？我可个个出生啊，苦相出嘴，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。 来 人啊！ 哎，老夫人， 去请老爷来，我放茶 又 来 端。老夫人，老爷来了， 我请进来呀、 啊。有请老爷。 嗯。啊，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？ 嗯，是我请侬来的。那我请侬来了。来看看侬，一毛钱到九松的米，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都在侬。 哎呦，也是来了，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 一往前走。 哦哟，有气煞在了。侬那跟我说多，那侬个宝贝女婿啦，我的一身好本领，唱的一首道家的苗曲，请侬来听听的。 哎，不听也罢。 哎，要听个。 那么大家听 好了，哎，男人好唱噻啊， 要不唱一吧？ 嗯，一定要唱的。 此次演戏，你与我大胆的唱。 是小的高手。 人夫啊， 苏秦兄啊，有大志，名不惊人不会死。 啊，夫人，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？哎，可怜苏秦啊，当初得不到功名，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。 我听得懂啊，用不着侬来解释，侬不说懂。 哦，那么演戏何来呢？ 宝玉来别了情，穷苏秦生。 为家尊啊，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，对应少丢丁香本归在手里顶啊，怒意没消急速无尽啊，出台世界万一诉尽杀，自身一塞不成器。 啊，夫人，你平常可唱得好啊！ 好歌，好歌， 唱得好啊！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。 怎么唱？我不要听这。 你不要听，我要听。 不要唱， 一定要唱，再唱一曲。 寒声声，十里秋，是归首呀，当流兵。骑兵爱不困人情，死里相认则不恨。 正在那王碧姑为唱的几句道经呀， 哦，学给了什么的姑娘在 啊？是啊，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，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啊？这是荒唐荒唐啊。 老夫的这两句我都还中听了。 啊，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？妹妹叫老糊涂啊！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这个穷鬼啊，可是好玉了皇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， 老夫人今天没好贼。 我说你啥？早就已经被拉对女了，还去三个对面去啊？ 不可你呀，真是牛眼不识宝， 能聋眼。侬龙眼是宝，是个哪个宝贝？哦，是个哪个我宝贝啊？喏，女婿不唱道经，男做道士不？我跟他有点亲戚。 老王爷休得啰嗦，也许接到之来，接着王爷。 来来走。老吴东啊，侬今朝不把我当太根本穷亲，我不肯关心侬的。 怎么？你还要太亲啊？ 是要太亲了。 那么事务推发你， 只要侬肯推嘛，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推事过来。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？ 不肯写嘛，吊起来当吊当，别想可以不写。 是的吗？ 是的。 当的 当的。 好，此次有没拿假发来？ 多假回来。 夫人，我当的嘛 呀，当的， 不是我行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小姐请来。 也希望有何才之有啊？ 小姐已得中流名状元，庆功七赏，监察女士。 我在园中早就看出来了。儿啊，你表弟得中对名状元，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。 表弟，怎么儿孙自他不应中毒女道，自他北京。 表弟放心，自他一位到我家来了。 是啊，是我未到你家。 那蒋生接了你的自他回来，啥文明白哪位来的？ 原来是吃 了。 女士啊， 起我娘家的亲侄子呀，我中间破一份为了做官，我自己讲法去经营了， 你可打量。好，你中间嫁过，他是告诉你女儿还没努力，来，正白还没与夫人努力。 哎呀，人家要做工啦，没地没地也好，没儿子嘛男也好，我总是说俺男我们讨个工。 哪里困的？ 大婶，老爷， 大婶，我下去上花灯节菜，下红砖铺地，与小姐我已 是真女， 也许没当真女。 听众朋友，越剧《珍珠塔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你好，听众朋友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先请听《珍珠塔》。Thank you.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前来请门，开下了门来一看，原来是滚鸡呀土生，他在那衙前得信，苏金灿来了青菜大餐，又说明红福地间，还要来做那群鸡呀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想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和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与乱着路本是个一世同人，浪掌心他不肯，翻眼不把人问，往事同体无悲划穿了一阵，有心相救往西通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，往西通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，多亏那张罗酒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千尺有望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啊，又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全家爹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学籍，不要告诉别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不敌可怜。 我的脚白银的鞋里呀。